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126集，往事。梅烈听到说话声之后愣在当场，阿姨让开一点，门帘子一挑，就见崔苗拄着拐杖慢悠悠地走了出来，看了梅烈一眼。 你老得还挺快啊。 好久不见。 梅烈脸上有些尴尬，看到崔苗似乎还有些理亏的样子，很客气地给他见了个礼。崔苗冷笑了一声，看着梅烈的眼神满是嫌弃。 我听说菲尔…… 梅烈一把年纪了，又身份尊贵，可说话语气跟给崔苗做小似的，可见的当年应该没少干亏心事儿。双胞胎接着看自家大哥，崔苗转过脸看到了门外的三兄弟，良久就听他淡淡开口： 原来如此。 众人都在不解的时候，公孙和小四子则是下意识地去看梅天灵。之前也说过了，崔家人的下巴和颧骨长得都非常特别，怎么说呢，梅天灵长得有几分像崔家人，而且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崔家人天赋异禀，所以功夫极好，梅家其他子嗣没见有这种天分，唯独梅天灵年纪轻轻学成昆仑派第一的高手，再加上年岁，该不会 双胞胎还是傻乎乎没觉得不妥。梅天灵可是个聪明人，再加上他这么懂事，就是因为从小到大他娘对他管教严格，并且没什么亲昵举动，可对双胞胎他娘却是宠溺有加，所以才会宠出两个死小孩，一个就知道玩，一个就闯祸精。 我姐早就死了，葬在我崔家祖坟，不是早跟你说过了吗？ 可是那尊玉， 那尊玉是我替他送过来奚落你的。 他是不想见我才骗我吧？ 梅烈似乎还是不信，崔苗觉得好笑。 当年不是你躲来躲去不想见他吗？人死了你应该很高兴才对啊。 梅烈一脸苍白，赵普拍了拍公孙，看这发展趋势貌似不是喜剧。 他是怎么死的？什么时候死的？ 梅天灵突然开口问了一句，梅烈回头看着儿子的样子挺尴尬。崔苗对梅天灵招招手，梅天灵就跑了进去，崔苗从身上摘下一枚玉佩来交给他。 他是想不开自尽的，因为你爹骗他。 梅天灵拿着玉佩看梅烈，陆王也觉得没脸见儿子，一转头瞪门口的双胞胎，双胞胎赶紧躲到赵普身后。赵普回头看他俩： 你俩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？ 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不过感觉不太妙啊。 哎，这么说当年宫里面自尽那个飞月也是崔家人，跟姚琴是一样的。 飞月、姚琴、崔成三个都是崔家人。 那真的是玉铺的人偷走了寿礼？ 陆王府的红玉是奎家人弄走的。 奎王府的？ 崔家和奎家的关系貌似不太好。 林业火插了句嘴，一旁小梁子和小四子也点头，之前就差点打起来。 奎王府的别院库房里藏了上百件鱼尾渡花纹的玉器，看样子不像是短时间内搜集的，但是他们貌似并不知道怎么用。 这么说起来，我表兄应该知道更多的事情，但是一直没有说吧。 对呀，他当年骗了飞月什么呢？ 说到崔家那副崔成的骸骨， 我也正想找你们说这件事，骸骨是假的。 公孙没等展昭说完就接话，展昭和白玉堂都一愣，随后一脸的了然，原来如此。公孙他们说话的声音并不大， 但是崔苗内力深厚，他显然是注意到了外边众人的谈话，缓步走了出来。 你们说什么？崔城的骸骨是假的？ 啊， 就是说他可能还活着？ 不是可能，是的确还活着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摇头，崔苗眉头微皱，眼中流露出困惑的神情来。展昭和白玉堂都觉得崔苗好似并不知道崔城还活着，换句话说，崔城的行动跟黄石玉铺的人无关，他更像自己在单干。梅家双胞胎想看八卦，结果真的搞出了一个惊天大八卦，场面尴尬异常，还好突然扯到了崔城没死的案件上，于是转了话题。梅烈觉得对不起儿子，梅天岭则是大受打击，活了30年才知道亲娘早死了，自己连个面都没见过。就在混乱之中，展昭突然开口： 等一下，咱们找个地方坐下，把事情说清楚。 赵普对隐卫一努嘴，隐卫们跑去一旁包了间酒楼，众人找了个大点的房间坐下详细聊。坐下之后，赵普先问梅烈： 我说大哥， 哎，我知道当年的事情，我告诉你们。 说完，梅烈跟众人讲了一下自己年轻时候的事情。梅烈年轻的时候心高气傲，家里给他挑选了几位门当户对的女子，他都看不上。有一次进宫，他遇到了一位宫女叫菲儿。这宫女与众不同，人又漂亮。这么巧，他被从宫中派到梅烈的别院，一来二去两人就熟了，最后梅烈就看上了这位宫女。若说家里不同意，的确是有，但是梅烈文武双全，早早继承了爵位，家里父母基本都管不了他，他也不会看着家人的脸色过日子。梅烈在别院住了2年多，菲儿跟他一起也2年多，还生了个孩子。2年后，梅烈要回家乡了，派来他别院的宫女也要回宫了。梅烈自然不会再让菲儿回去做宫女，以他的身份跟宫里说一声，带他一起回家是十分简单的事情。可奇怪的是，菲儿却说不能回去，还要回宫做宫女，这让梅烈相当的不解。菲儿跟梅烈商量，说自己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办，让他再等他一段时间。梅烈虽然答应了，但心中存疑。菲儿每隔几天就会回宫一趟，梅烈起先不在意，但是后来觉得有问题，于是就悄悄跟着他，结果他在宫里看到菲儿和奎木私会。梅烈极为生气，等菲儿回来之后问他去哪儿了，他也不说实话，随便编了个理由搪塞过去。于是梅烈一怒之下带着儿子回了老家，答应了家里人安排的亲事。梅烈本来以为菲儿一定会追来，若是其中有误会，他也要解释清楚。可谁知等到成亲那天，梅烈收到了一尊梅花鱼尾肚的雕塑，以及等来了菲儿的死讯。梅烈追悔莫及，却也已经来不及挽回，只能抱憾终生。梅烈尽量说的简短，但众人听之前都是正眼看他，听完了全部斜眼看他。梅天灵眼圈通红，赵普摇头，双胞胎都对他们亲爹很不满。 爹，你这就不对了，问清楚再走嘛。 就是啊，没准不是私会，只是碰上了呢。大娘死得多冤呢。 梅天飞直跺脚，众人无语地看双胞胎，这大娘认得还挺快。梅烈也后悔，可年轻的时候太不懂事，又太傲慢，大错铸成，再后悔也来不及了。可众人之中原本应该最愤怒的崔苗，却是打断众人责怪梅烈的话： 你说什么？我姐跟奎木见过面？ 梅烈也是一愣，点头： 对呀。 你当时怎么不说？ 崔苗拍桌子，梅烈叫他吓了一跳： 我找谁说去？ 我姐姐没准不是自杀。 什么？ 梅烈和梅天岭异口同声，父子俩神情还挺像，面露杀气。 的确是有点不合理。你俩分开的时候孩子才一岁左右吧？ 嗯。 永年会丢下一岁左右的孩子自尽吗？ 以我姐的性格，绝对不会的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只当她是被嫌弃了才一时糊涂，可现在想想可能没那么简单。 而且选择自杀的地点还是在皇宫孔雀湖。 你姐姐会武功吗？ 会，不过只是普通，并不是太好。 我想给她验尸，行不？ 崔苗没等公孙说完，就对阿义吩咐： 去把棺材挖出来，送去开封府。 阿义点头，赵普让隐卫们一起去，双胞胎也跟去帮忙了。赵普这个案子并不算是全程参与，他这段时间多半是在王府陪他皇娘，还有准备寿宴的事情，案子也是听公孙说来说去那么几段。听到这里，九王爷突然问众人： 是我糊涂了，还是你们糊涂了，还是林老头糊涂了？ 怎么了？ 我没记错的话，林老爷子碰到那桩宫女飞跃自杀案不是五年前的吗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